想当年私自离家光回去，为妻我时时刻刻把你寻觅，柴家人四处寻找不要走， 请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 恨此人呐、啊，薄情太深。

敬啊，自敬啊。忽听到曾落在此讲你话，素心一片寂静夜。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往云渡雨曾心血，早批他女子关机复杂安静，乱不尽偷了王子老才一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痛不及他眸滴金睛怎落手，一杯酒，一杯酒，自尊了不心刻骨，你。 生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深恭敬我命因啥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家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面向往上洒江诗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洒江诗情泪成下皇上你可皇上治理不能为才怪们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请问曾经与 你一心

上进，一颗心从未真正荡开过。世事恨，家事我心寻，骄傲过的根。家境我最难逃我无子孙子家有子同情人房的房走的走，家事摆的摆铺的铺铺转绵绵滚滚烫的滚根残烛一团火，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是江暖金枝啊美，山人水远茶我香，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落Thank you.

青儿狠下心肠，这叫我自把身藏。 心灵在追求 风在动，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使我把云接着梦初醒，千帆匹配从古语是仙的韶华，三观啊，纵然娘子是凌弱你是月亮温存灵山静，总算娘子是灵所变深故深结女才俊，总算娘子是灵所变，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替嫂神经迢迢，心中事